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99集，真假难辨。这两个女人，一个是项目的太太，一个是玉镯成精。玉镯浸染人气日久，成为有自己意识的精魂，又羡慕项目夫妻恩爱，所以变成项目太太的模样，引诱他夜夜入梦，吸他的精气，让他难以自拔。以上都是冬至根据他们两人的对话推测出来的。人生而为人，得天独厚，不知其他物种想要修为人身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。这只玉镯的精魂能够化为人形，可见已经走到了成精的最后一步，只要再修上若干年，也许就能像龙身、像柳四他们那样堂堂正正地站在日光下，像所有人类一样行走在世间。但这一步可能是几年，可能是几十年，甚至是上百年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为和造化。但这个玉镯明显不想等那么久，所以选择了捷径。 你现在虽然可以化成人形，但也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现，等你真正修成人形还得经历雷劫。你觉得像你这样能平安度过雷劫吗？ 两个一模一样的女人同时说话。 老公，你把玉镯摔碎了吧，那样的话那妖怪就没有栖身之地了，我宁可魂飞魄散，我也不想害了你。 另一个说， 老公，你快让高人把这妖孽收了吧，再这样下去你的精气会被他吸干的。 听那语气，一个比一个更会为项目着想，项目根本分不清哪个才是他真正的妻子。 小云，要是我请这两位高人把玉镯里的妖怪收了，对你有没有影响啊？ 夏先生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你太太的魂魄很可能已经跟玉镯融为一体，不管对玉镯做什么都会伤到你太太，最好的办法是你把他们区分出来，我送你太太走，再降服这个妖怪。 项目听懂了冬至的意思，他的视线在两个女人之间来回游移，略想片刻问道， 我们结婚纪念日是什么时候？ 6月16。 你还记不记得你说过等女儿结婚要送给她什么？ 你说过的，要把东江那边的别墅给她当婚房，还说希望让她找个中国人，免得以后分隔两地山重水远。这个玉镯本来也是打算送给她的，你还说这些年你拍了不少珠宝，也都要作为她的嫁妆，让她风风光光嫁出去。 项目犯了难，对冬至他们说，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。 你就不会问点有难度的吗？ 两个女人用同样殷殷期盼的眼神望住项目，似乎也希望他问出点更有难度的问题来。 小云，其实你去世后我干什么都觉得没意思，虽然生意越来越好，但钱赚的再多，没有你在，日子也就这样了。别人都劝我再婚，女儿也很开明，是我自己过不去心里的坎儿。有时候我真希望像其他男人那样，见一个喜欢一个，家里娶着，外面还养着，那样也不至于你死后还心有挂念留在这里。你还记得吗，咱们年轻那会儿没钱，你生女儿的时候想买罐奶粉都差点买不起，我求爷爷告奶奶的，最后求到你娘家那里，你爸总算是把钱借给我了，可也发了话说你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让我以后有什么事也不能回去找他们。这件事我怕你难受，一直没跟你说过，但是从那时候起 我就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让你娘家再也不敢瞧不起你。后来我为了做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应酬，家里一切都交给你打理，我爸妈也多亏有你照料才能那么长寿。我也知道有些人在你面前胡说八道，说我在外面养了情人，又说我出去应酬肯定拈花惹草的，但你从来没有在我面前盘问过，是我主动问起你才说当初要不是相信我的人品就不会嫁给我。冲着你这一个信字，我这辈子就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 他的两位太太闻言都红了眼圈，一个怔怔地看着他不言不语，另一个道， 谢谢你老公。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。 冬至仔细观察他们对项目的神态表情，都像是发自内心，没有露出半点破绽。非但是他，刘清波和陈国良也都没看出什么来，以前都是一言不合动辄就打得不可开交，冬至他们还是头一回遇上这种状况，比起武力更考验决断。项目求助地望向冬至， 大师，我没办法辨出他们的真假。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直接把玉镯打碎。 玉镯是精怪的原身，只要一碎他就会大受影响，到时候冬至跟刘清波就能迅速地把他们区分开来，并制服玉镯精怪了。弊端是项目太太的神魂也有可能因此受损。 不，不要打碎玉镯，我怕伤了我太太。 听见这话，两个女人都是神色一动，一个是感动，另一个则是欣喜居多。虽说两种情绪差别不比喜和怒大，但细微之处的区别总是有的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冬至与刘清波分别出手，一人抽剑出鞘刺向其中一方，另一张符文掷出，符文落在绿雾上面，将其中一个女人定住。而此时刘清波的剑也已经刺向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里，剑光将绿雾彻底搅碎，化为绿色星光点点洒向房间各处。那一点精魂修炼许久，最终也不过是这转瞬即逝的一刻。刘清波见冬至有点发愣，以为他觉得自己手辣， 他是自找的，滥用同情心没什么好下场。 冬至回过神摇摇头，他只是忽然想起龙身，误伤其类罢了。龙身化形过程中想必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诱惑，雪山之巅，极地之远，繁星之下，都是他所没有参与的过往。没有人知道一把剑从问世到脱胎换骨需要经过多少重淬炼，是否比太上炼化火眼金睛的六丁神火还要难熬。但这样布满荆棘的悬崖之路，龙身都一步步走过来了，眼前这玉京不过是得了点机缘，却妄想通过害人的捷径来达到目的，他怎么配跟龙身比呢？正因有龙身、柳四等人的珠玉在前，才更显得这玉京咎由自取。在幻境里见过龙身的前尘过往之后，冬至总想着一件事儿： 师父，以后不管多难的路我都愿意陪着你一起走，哪怕跟不上你，远远落在后头，我也愿意不断往前。起码，在你回头的时候，总能看见一个人在那里，证明你不是孤单的。 但多少次，他打开手机通讯录之后，却没有了下文。龙身之前的话，言犹在耳，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耳畔响起，让他无法再以喜欢的名义再去给对方徒增困扰。如行至门前，本来已经抬手想要敲门，却终究还是站立许久，默默离去。 爱，是陪伴，是克制，是愿意不把自己的时间当成时间，是愿意把此生最好都献给对方，却不愿意让对方有半点不悦与难堪。他小时候喜欢花，总要将它摘下来带回家去养着，但后来他知道了，花儿摘下来之后生命只会加快流逝，于是长大之后哪怕再喜欢那累累的花枝，他也会克制自己采摘的欲望，不去干预对方的生命轨迹，让花儿在自己的枝头上继续绽放。龙参不是花儿，它比世上的任何花儿都更加珍贵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